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胖虎人生相谈室，我是主唱 Ben， 我是鼓手小鸡。 好的，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聊了我们为什么要做 Podcast 嘛，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喜欢朋克？ 朋克这件事对 我们的起源呐、 啊，对对对对对、嗯。那这一集呢，我想到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还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说，说玩音乐这件事到底。好不好赚？其实不能用好不好赚啊，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全职的音乐人， 对， 对。那其实像我也有学生问过我这件事情，说他想要当一个全职的音乐人，问我的意见怎么样？对，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想大家可能对全职音乐人这个东西，吼，可能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或者不知道说这件事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谈啊。对对对对对， 是， 对。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哦，好。 你觉得什么叫做对你来说什么叫做全职音乐人？ 如果是以前想象中的话，可能就是就大概就是比如说他可能24小时哈都坐在那个。房间写歌， 哦，所以你觉得一直在写歌？ 对，一直在写歌，然后可能他也会帮自己写出来的作品录音，好，然后录音完之后，他可能自己混音，对，然后接着可能有找个制作人，然后开始处理一些后制，这样子，然后再发出一个作品，然后那发完作品之后，可能就是表演这样子。对，然后就进入什么宣传期，然后这就一连串的表演，表演完之后，然后开始又回到自己一个人窝在家里，又开始写歌这样子。 所以对你来说，比如说是一个从写歌到开始可能制作编曲这一条一条龙，一直到最后演出 都靠自己， 这个就叫全职音乐。 对，这是以前的想法啦。对，但是现在的想法会比较偏向是，就是假如你有在这个音乐相关的产业里面，然后一直从事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可能这个定义就是叫做全职的音乐人吧。 但你说在音乐产业里面这样子， 对，音乐产业里面，就是全职的音乐人，就是完全靠音乐人的音乐这方面的相关的工作为生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的结论跟我差不多。其实我的结论比你短很多。就是什么叫全职音乐人？就是维持你日常跟包含你所有的收入，全部都是靠音乐来的。你就是一个全职的，因为你不是 part time 的嘛。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没有做歌的时候，没有做跟音乐相关，比如说他没有在写歌，没有在演出，没有在制作的时候，他可能是去打工。他可能去超商打工啊，可能去咖啡店打工。对，那对我来说，全职音乐人就会变成是你所有的一分一毛的收入，全部都是靠音乐相关而来。这样来说是一个全职音乐人。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两个现在目前其实就是一个全职音乐人状态啦，就是我们所有的实际收入都是靠音乐而来。 你这样讲，那比如说好，如果他是打工，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是拿来，比如说做演出跟写歌，但是他用一个打工来维持，这样算全职音乐？ 我觉得不算呢。 哦，你觉得不算？ 因为什么叫全职嘛？你看兼职就是 part time 嘛。 对。 什么叫兼职？兼职就是你有时候你会去做那件事情，有时候你去做那件事情。 但他主要的工作， 所以他就不会叫全职啊。就是 full time 嘛。他所有的收入都是靠。音乐相关而来，就是你不会说你没有在演出，你没有在写歌创作制作的时候，这样，对，所以其实我们两个现在目前是一个全职音乐人状态，而且我后来想一想，我其实一直像我从退伍之后就开始在教课， 对， 然后一直到一开始当然就是在外面音乐教室上课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到大概可能应该已经有5-6年了吧，5-6年前我开始把外面的音乐教室的课辞掉，然后在我们自己的录音室里面做录音混音后制作相关的这个工作，我以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是全职音乐人，可是其实我后来想想并不是。 怎么说？ 我后来想想，其实从我们退伍开始去教课的时候 就是 了，其实我们就是全职音乐人。 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产业的那个怎么讲，很庞大啦， 就是你要做怎样的那个音乐相关的工作，其实有很多个选择。 对。 对，就比如说，你是个词曲创作者，或者甚至是你只是一个写就是词的人，嗯，然后或者是你，不过好像蛮少人是专职在写词，哦，只写词这件事情。 有啊，方文山啊。 但你确定他只有写词吗？ 好像比较少看到他的写曲吧。 嗯，或者是说他搞不好有别的工作啊，也 当然，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产业它其实很多有真的有太多的工作，就是比如说好，如果以技术的工作人员来说的话，那你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内场的 staff， 或者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外场的音控，嗯，或是你是一个灯控，嗯，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算是音乐人？ 哦，这是一个蛮好的问题。 对， 就是比如说音乐相关技术层面的工作。 对、嗯，有太多的细项你可以选择。嗯，对啊，对啊，太庞大了。 当然。但可能我们现在想的会比较把它缩在一个范围，就是你跟这个音乐的生产，第一手或第二手之间有比较近的关系的，这样的感觉。比如说。你说像你刚刚说的 PA 或是灯控这样子好了啦，它或许跟音乐的产出不是直接的关系啊。对， 好，了解。 好，没关系。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要讨论什么叫做全职啊， 对， 而是说你所维生的这个收入啊，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跟你的就是跟音乐相关？让你跟音乐相关，可以让你维生的一个。一个来源这样子，对。那像我们啊，我们当然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玩音乐好不好赚，有没有搞头，全职音乐人生活这件事，我们当然就先从我们自己聊起嘛，对不对？ 因为我相信可能也有很多人想要知道吧，想要知道就那到底要怎么样慢慢走向这条路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讨论说，比如全职音乐人这件事情，它可能包含很多的范围嘛，比如说词曲嘛，对不对？你创作自己的歌啊，或是说你在帮别人写歌啊，或是音乐后制这件事情， 甚至你是比如说帮人家写歌或者接配乐这种的， 对， 也算是就是音乐的产生嘛，创作嘛， 对啊。像我们两个其实应该都差不多，就是从退伍之后。 对，我记得那时候你退伍20我们从 我先的嘛， 对，你先的，你2007年底就退伍，然后那时候你先去教课这样。 对， 然后接着因为紧接着就是我然后退伍，那时候我也找不到工作，然后我想说我好像 你有想过要做什么？那个时候 其实完全没有对工作没有想象。就虽然说我可能是财经相关的科系毕业，但是完全没有想要找类就是相关的就是工作这样子。对，我反而会想的是，那要不然我干脆去做个什么东西的学徒这样。 哦，你有想过要做学徒是不是？ 对，我记得那时候 什么样的呢？ 我记得那时候，对，你还记得哦？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胖虎在日本那个演出的时候，有一阵子我。还蛮迷惘，因为那时候就是以乐团为生的这件事情，并不能就是带给我就是比如说很大的经济上的支持。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如果假如不玩乐团的话，我可以干嘛？那时候我有想过，我自己的，我只单纯的从我自己的兴趣去思考这件事情， 就你想做的事情。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其实小时候我就回想起来，小时候还好像还蛮喜欢就手做一些东西。对，就可能跟就是什么美劳课有关的这种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好，那要不然可以去做个搞不好做个木工的学徒啊，或者什么设计工作室的学徒这样。那时候是这样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啦。对， 所以。你原本其实也没有决定说你要做一个全职音乐人， 对，那时候是没有这样想， 就是一退伍的时候，其实你还没有这样打算。 对，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因为你原本可能会想说，去做一些你自己原本想做的嘛，比如说学徒啊， 对。我觉得会有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因为比如说如果你教课，你一开始你一退伍然后去教课，绝对是那种。最一开始，因为你是菜鸟， 对， 所以你不会有任何的学生， 对，这个很现实， 这是超级现实的。就如果你各位要是万一将来有想要 成为就是音乐上的 教学 的话，对，在一开始真的是蛮难熬的。嗯，对，就是你可能要请那个补习班的，不是补习班，就音乐教室的柜台，然后就是可能拜托他们说啊，不好意思啊，那个可不可以给我多一点学生啊？这种的，嗯，对，要不然一开始那个学生可能你一个月哦，只会有最一开始就一两个学生，但一两个学生他的学费能有多少？ 我还记得我刚退伍然后去教课的时候的前半年吧，嗯，我记得那半年我好像才两三个学生， 对，哇，每个月超级痛苦的， 哇，那很可怕，那个其实一个月可能不到5000块， 对，嗯，没错，而且在一开始。如果大家有那个比如说读到那个高等教育，应该多少或多或少有可能会要去借一些学贷啊什么的。嗯，对，那个学贷虽然说你比如说好你退伍，然后隔一年才需要还了，但是就是毕竟它也还是你只有一年的时间的缓冲，然后你就必须开始要还学贷，所以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对 、嗯， 所以呢？ 对啊，所以，你刚， 我刚是说你为什么会想要什么时机点让你想要去那个，啊，教课啊？你原本不是要变一个学徒吗？ 对， 你的打算呢，啊？ 好，突然断片了。 对， 好，那好哦，对，就是我想一下哦，对，所以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学生不多，所以薪水不高。嗯，可到后来慢慢。在教学上面开始教出一个心得哦，然后另外一方面乐团也有持续在运作，所以演出可能或多或少那时候会有一些微薄的收入吧。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的教学的工作就是慢慢的齁，就是一个月可以比如说让那个音乐教室安排到有十几个、二十个，甚至三四十个学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好，那这个这个工作似乎可以稳定的让我有一个还可以养活自己的一个收入，这样子。嗯，所以我才想说，好，那既然这个东西可以继续的发展下去，那我就好好的做这一份工作。 那你是为什么会让你决定说你要去教课？最一开始， 就是因为自己什么都不会，但是因为。最在行的就是大鼓这件事情， 有的在那个时候， 对，在那个时候，而且我觉得重点是最对这个东西最有兴趣吧。那你虽然说最有兴趣，可是虽然说教学也没有接触过啦，但毕竟它是跟你有兴趣的东西有一个关联，所以我就决定，好，那我就尝试看看这一份工作。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都会想说，也一定都还是有个憧憬，就觉得说，哇，如果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 然后。来赚一些收回， 对， 维持生活一定是很棒的一件事。 对， 而且我们是不是哦？你是不是在去当兵前，你好像就有在教课？ 对，其实我在当兵 前你就有了嘛，对， 所以算是有一点经验。 所以其实你也不是说从退伍之后才决定说要不要教，其实你本来就已经有在教学了。 对，有点算是试教的感觉啊。那时候， 你说那个时候吗？ 对，那时候我学生真的完全。就是在当兵前，我大学时期就开始在教学，但那时候学生大概就一两个，有点算是我的，因为我的老师，然后觉得我打得好像还不错，然后就想说那分配一两个新生，然后给我试教这样子，对，有点算是打算培养我这样子， 所以然后你就等于从那个时候一直就教学到现在， 对，没错。 所以那你从这个之间呢、啊，从比如说你退伍之后，因为我觉得其实退伍之后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点， 对， 就是不论是时间上啊，跟我们心态上，或是我们在从事的事情，其实都是蛮大的一个关键点。 对，有点在逼迫我们必须要去思考那个人生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记得我们去当兵之前，其实我们也没有很认真的去想说要不要。继续玩， 对， 或是玩多久？不是说我们有没有想过要继续玩，因为有没有想过要继续玩这件事，好像你已经觉得不要玩了。 对， 但我们不是，我们好像是变成是，有没有想说以后要怎么玩，或者是想要玩到哪？我们好像以前都不会想过这件事。 对， 我们现在好像也没想到这个。我觉得就像我们， 就是没有目前，就是完全不会去预设一个尽头了。 对，就是这件事情是一个就是进行中正在进行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非常的有兴趣， 对 对，就是做起来很开心，然后所以当然就是持续的做下去， 对，真的。那我觉得，所以其实我们从退伍之后决定说，哦，可能要，也不是可能，或是只能用，比如说教学，在那个时候， 对， 然后来让我们自己有一些收入，一直到现在，你都只有教学， 对，没错。 那像我自己，其实我也是教了，我记得我是2007年底退伍了， 对，七年底， 我好像一直教到。零七年的话，我好像一直教了2013、14之类，还是2014、2015吧。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有，怎么讲，也不是说有自己的工作室啦。那个时候我们也算是有签约嘛。 对对对对。 对，然后就等于说我们有个地方，公司帮我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练团啊。 对 对, 對。 然后像我们的那个《大家好，我们是胖虎》那张专辑也是在我们自己练团的地方录制的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那边练团过程啊，然后录专辑的过程，当然就是那个这个那个叫什么耳濡目染。 对， 那个录音的这件事情。 哦，嘿嘿嘿。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其实我出发点很简单，我出发点只是想说，我们有比如说自己写一些歌啊，然后想要把它录成 demo 给大家听这样，然后可能我自己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啦，然后就想要把它弄成可能比如说品质更好或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自己去摸索，然后所以大概就是大概在交到2013、2014年之后，我就开始想要来朝这个方面发展， 对。 就是做一些录音 的 混音的这些东西，对，所以我就慢慢把教学的这个工作几乎都停掉了，这样子，对，一直到现在，其实我还是有在教啦，可是我的学生其实少很多，对，我以前最多的时候也可能也是跟你现在差不多，就是大概有一个月有40几个吧，最多的， 哇塞，我现在是没有40几个啦， 你前一阵子好像比较多，对不 对？ 对 啊，前一阵子还是有，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时间算是就完全投注在在工作上面， 教课这件事情， 对，教课这件事情，对 对。 哎，那你所以你录音应该也会有一个阵痛期吧？你就不可能，比如说 一开始就超多 case 这样， 对啊，比如说像我一开始教 就跟教课一样嘛，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的。哦，好，所以你是怎么经过那个？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想法是。我不是那种，比如说，我现在出来了，我决定要出来了，做录音，我就什么都抛掉，然后我就做录音。 哦 ，OK， 就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说，我还是在教课， okay. 然后我可能会一些基本的操作， 对， 会对录音这件事有基本的概念，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收一些微薄的费用来帮，可能当然那时候就是认识的一些朋友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对，然后我也不是说哦，我要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我就不做了。 哦 ，OK， 对，所以我比较， 所以它会有个转换这样子。 对啦，我自己其实有设定这个转换期啊， 百分比的分配，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有 case 我就去做嘛，因为比如说你的学生可能也不会是一定到那么多。 对对对对 对对对，我自己的方式是这样，然后一直到现在，我的学生可能就只剩下。3、4个这样 哦， 三四一个礼拜一天而已。对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转换过程、啊那我觉得无论如何，就是教课跟录音混音是后制制作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它基本上来说都还是跟音乐人这件事其实蛮直接相关的啦。对啊。那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们两个人这个怎么说，就是成为这个音乐人的这个过程哦，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成为全职音乐人这件事情的一个，也不能说好坏啦，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些得失。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件事的风险很大，就像我一开始讲到说，我之前就有一个学生，他就问过我说，老师，我觉得我很喜欢音乐，因为他也会自己写歌， 了解， 对，然后他也会弹奏乐器，然后他就问我说，老师，我想问你的意见，就是你觉得我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好不好？这样子， 那你怎么给他意见？ 我那个时候就当然是跟他说。 该不会当下这个学生现在正在收听这个吧？ 其实搞不好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要先声明一点了，就是其实非常多人问我们这个问题。 你也有被问过吗？ 对，我有被问过。 你学生也有这样问过？ 对、嗯嗯，我也有学生 问过。那你怎么回答呢？ 好，那我先讲我的想法好了，就是我其实如果有学生问我这个问题，我大多会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跟他说，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那你要拿出你，比如说你对得起你说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那个态度来，对，比如说你想说，老师我真的很想要做这件事情，我想要以这个音乐为生，但结果比如说那我教你的东西，结果回去也没有练习啊，或是好，如果你不喜欢练习没有关系，那你有没有比如说花时间在比如说研究，比如说音乐，对，比如说 你说他可能，比如说他在 play 这件事情上没有很认真，但是他可能可以研究写歌。写词曲等等， 对，或者是去研究这个产业里面，如果他真的是喜欢音乐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个产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相关的工作， 对， 那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就比如说这个产业里还有什么工作，搞不好是你可以去尝试的，对，就是如果你又说你想要这件事，你喜欢，然后你想要从事这个工作，类似相关的工作的话，那你就要，我通常就会鼓励学生， 所以其实你不一定会跟他说。去吧，去吧，你就去追追你的梦，或者你也不会跟他说。其实我觉得不要，你要想清楚。 对，我这个人通常都会比较就是给他一个方向，但是然后再给学生自己去思考一下，就是他他可以去思考哦，好，那他所需要付出的那个代价是什么？好，就是我可能会跟他讲，这个我做我这个行业，的话，那他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真的， 对，也许不像你表面上面看到的那样，就比如说在舞台上面，光鲜亮丽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常常去参加一些被邀请参加一些讲座的时候、 对， 然后常其实有时候也会聊到这个问题，我都会跟大家说，我都会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然后像我们每一年，其实我们高中同学都会聚会， 对， 就是可能中间都会一些小聚会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每一年过完年，我们就一定会吃一个春酒这样。 对， 那我常常在高中的聚会上面的时候，很多高中同学就会问我说，他就说啊 ，Ben 呢，真的其实很羡慕你们你们什么。你们还在玩乐团啊， 对对对， 然后从高，因为我们从高中，他们就是一直在看我们， 对， 就比如说那个下课，我们在那个班上后面在弹吉他什么什么的， 对， 大家都看在眼里这样，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哇，你们真的很厉害，支撑这么久啊，一直到现在都过十几年，你们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这样，真的很羡慕你们。然后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他们有时候常上班族啊，累得跟狗一样啊，像我上礼拜跟那个陈志贤。就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 Gay Boy，然后还有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吉他手 David，然后我们就在聚会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有聊到这件事，就是说，他们很羡慕我们，就觉得说，时间好像很好安排，然后又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 然后就不会觉得烦这样。其实我太常被他们讲到这种话了，其实我也不会不爽或是什么，就是大家对我们这个工作齁，一定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象， 对， 跟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误解， 因 为我觉得说，没错，对大家这样看起来都会觉得说，哇，我们好像很自由，就是比如说，好，虽然我们可能要教课啊，可能要录音啊，或是什么，但是我们好像可以很自由的安排我们时间，比如说， 对， 我今天不想教，我就，请假，我也不会像上班族一样，可能请三天假被 fire， 对， 好，或者说，我今天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比如说我现在要编鼓好了，那我可以决定今天晚上编，但我今天没 feel， 我明天再编，然后好像很自由，然后收入好像不错，对，可是其实哦，我都会怎么回答他们，你知道吗？我都会觉得说，你们都觉得这样好像很不错啊，自由、光鲜亮丽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也很羡慕你们。比如说你们是上班族嘛，对不对？ 对， 我会觉得，至少我自己觉得，我也很羡慕你们。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件事，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全职音乐、其实有一件事是很恐怖的，就是风险很高，风险非常高。什么叫风险？什么样的风险？就是那个收入这件事情。就是说基本上来说啦，我们是没有月薪的。 对。 如果你是一个教学的人来说，你乍看之下好像有月薪。 对。 比如说你现在有20个学生，你一个月可能会有20个学生的薪水。但为什么我要说风险高？我这样说好了，比如说你是一个上班族，那一个月35,000。你基本上齁，你只要不要被 fire, 你每个月都会领到35,000。 对。 而且你每个月可能5号都会领到35,000。 对对对。 可对我们来说齁，就算你是一个教学的人齁，你每个月5号不一定会领到20个人学生。 对 的钱， 对，因为学生可能会请假， 对，而且学生请假的频率超级高， 对， 对，你就说啊，比如说像我刚刚说啊，我最多的时候40几个学生，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哦，你40几个学生，你这样抽成，你算下来，你一个月可能可以到6-7万之类的、哦， 对， 但我从来没有领到6-7万过，对对，就是你一定非常有同感这件事情， 有同感有同感， 对啊，那所以说，比如说你看哦，以教学这件事情来说，它已经是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的、因为基本上来说，你就是有20个学生嘛， 对 对不对？那像比如说你说做录音啊， 对， 混音这种东西，配乐这种东西更可怕，因为你没有一个 guarantee 的东西，你没有保证的，你每个月一定会有几个 case, 所以其实像对我来说，我自己的这几年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其实我也有一个淡旺季。对，像比如说，而且我不知道原因，就是比如说每年刚过完年的前半年，前半年大概就是第一季跟第二季差不多都是淡季， 淡季， 而且有时候淡得很恐怖， 可能大家要休息吧，是吧？ 有可能欸，对啊，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淡季的意思是什么？就比如说你这样想象好了，你从过完年，一直到放暑假7月，你没有半毛收入，你的收入是零。这6个月来，其实这一件事超恐怖的， 就是以录音这个工作来说的话， 以录音这个，我就有遇过这种情况了。对啊，但是也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比如说好下半年，下半年然后你 case 爆满，你下半年收入可能可以60万，70万，我举例而已啊，不代表我有赚到60万或70万， okay, okay, okay. 对，就是会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其实我就这样回答他们说，哎，你们其实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你们会觉得我们在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做自己很热爱的事情，靠自己很喜欢很热爱的事情来赚取生活的收入，很棒，但是其实它超级不稳定，而且我们还没讲到什么，我们刚刚说大家有这个稳定的月薪嘛， 对。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三节奖金？如果你是一个基本上的上班族， 对，或者是年终奖金， 对， 对 对, 對， 还有年终奖金， 对对对对， 我们呢完全没有 零啊， 完全是零， 真的真 的, 真的， 而且好，我们就这样讲哦，大家都一帆风顺，你也不要被 fire, 然后我也持续都有这个学生哈、或者持续有 case, 我们一起再干30年之后，你有退休金，我没有退休金所以其实你看很恐怖这件事情， 而且他们一般的上班族其实也可以，比如说。做满多少的年资，或是长度啊、时间等等，然后他可以被升等， 就是位阶上升， 对对对， 薪水增加， 慢慢会变主管啊，对对对 对，对啊，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其实也你没有什么， 还是说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刻板印象，搞不好他们也会因为表现不好然后被 fire 了、 这也是他们的风险、 或者是比如说他的表现不好，考绩不好，什么考核不好之类的，然后一直没有被升主管啊。 对， 所以这其实会不会也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当然，当然，这都也是有可能、 会不会有可能？ 对啊，对啊。可是我觉得对一般上班族，或是不要讲上班族啦，或是说你是一个正职工作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他的这个至少在。收入面的这个风险，会比我们低很多。 对了，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应该是比较低风险的。 对，所以其实像比如说，我们回到我刚刚那个学生问我的时候，我其实我会跟他讲这件事情， 嘿， 但是我其实不是想要吓跑他或者什么， 哦， 因为我觉得说好，比如说你说真的、你这样讲，就是说，当我跟你讲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就觉得好吧，那算了，我打消念头。那表示其实你本来就不适合做这件事情。 就第一关他直接被刷掉了。 对啊，因为好，你讲一个比较拔辣一点的说法，你根本不是喜欢音乐啊，对不 对？ 他是喜欢收入啦， 对， 对不对？ 对，对啊，所以我都会先跟他们说这件事情，然后让、我就说，那当我有讲到你像你讲的，比如说你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当然就是要去对那个东西下足努力。 对，嗯，就像比如说我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我有讲到我这个人，嗯，我不练琴的。你跟我相处这么久，你跟我组团17年，我们组团前就已经再认识6、7年了。哎，你基本上你也没看过我在练琴。嗯，我基本上我可以天天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小鸡在练鼓。哎，从他一开始学鼓一直到现在。嗯，但你想想看，你从你印象中，你看我弹吉他到现在，你有看过我坐在那边练琴吗？ 哦，所以你现在可以弹成这样是怎样？天赋是不是？ 我其实没有想要诱导你讲出这句话，没有，其实。我有我自己的练习的方法哦，比如说好，比如说你 应该是说，我觉得啦，应该是说你不喜欢那种，怎么讲，闷着头就是这样练， 对对，应该像你在练打点那种， 对对对，就是我可能比较可以接受得了这种， 对， 旁人看似很无聊的东西，嗯，比如说就是可能，我就练。光是单击就可能就是哎手就是右左右左这样做一个交替，嗯嗯嗯，然后搞不好我可以练个一个小时这样子。对，對但是你可能是要找到一个你认为这个练习是有趣的， 对， 应该是这样子吧，对不对？ 对，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这样讲完，你会觉得说，哎，对你好像的确没有在，我其实的确好像没有看过你在练琴，嗯，没错吧？但我现在讲一个，你一定会觉得有，嗯，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我好像会弹蛮多歌的，嗯，我的意思不是说很厉害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嗯。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歌，你就会觉得哦，这个我一定会弹。那变成其实我的练习方式就是，比如说我们，你看这些歌其实都是我们小时候听的， 对。 然后我们可能那个时候也很喜欢的， 嗯，对。 然后我就会去把这首歌练起来怎么弹，嗯。所以就变成我的练习方式就会变成是，在这种方面。Oh, 所以那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练习，只是我的这种练习方式不是那种传统式的练习。 哦，了解了，什么对音阶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或者什么开节拍器在那里练基本功这样子。 Oh, okay, OK，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那种，比如说当你有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嗯，可能其实我们把它范围拉大一点好了，我们把它说，当你想要成为一个音乐人，嗯，或成为一个全职音乐人，不论是幕前幕后的时候，嗯，你一定其实。你自己都要去下这些苦功的啦，比如说你想要成为一个，打得很快的鼓手，嗯，你一定要练基本功，你不可能硬干， 对对对对 之类的这种东西，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那像我们讲到全职音乐人辛苦，以我们自己两个人这样的感想，辛苦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风险高， 对， 而且说真的，你随着那个年纪增长， 哦，对。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大学的时候，嗯，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应该有提到，或者我们之前去上一些广播的时候，我们都有提到，就是说，嗯嗯，以前就义无反顾啊。 对，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场表演在哪里吗？就是我们正式组团之后的第一场表演， 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捷运地下街，是不是？ 不是， 不是吗？ 不是。你说的那个是不是那个 农产品啊？ 不是，那个很后面，那个是一个商演诶，欸。那一场还有10000块的，我记得还8000块。 没有，对，5000块那种。 8000块，对， 对对对，那种。 我们第一场表演， 我们第一场， 就是我们第一场不是在练团，在练团是以外的地方， 是比赛吧？是吗？嗯哼嗯哼，不是吗？ 不是， 那不然是什么？ 你没有印象对不对？那一场啊，我们没有拿半毛钱。 雅马哈的比赛吧。 不是 吗？ 你知道我给你提示， 哎，什么？ 你知道那场为什么没有拿半毛钱？ 为什么？ 因为那场没有观众。 哦，我们是在在一个那个以前有一个 live house 啦， 对， 在士林叫酒吧的， 对对 对, 对，这个家伙也有去啊， 哦对 对 对，现场的那个，对， 那个是我们第一个 ，OK， 所以其实你不觉得我们以前就是，比如说当你是学生的时候，或者你刚组团的时候，你一定就会这样义无反顾，就是其实没钱更不重要，嗯，那时候有没有钱更不重要， 对，就有表演比较重要， 对，可以、就是、可以表演， 可以上台爽比较重要、啊， 对对。那你还记得我们第一场有钱的表演是什么时候？ 就农产品吧， 是不是？ 不然嘞， 你看你又忘记了， 要不然是什么？ 我们在淡水捷运站的广场，一个剪头发的快乐发廊 Happy， 我们跟大吉祥。 哇操！我这是完全忘记了。 对，对， 大吉祥。嗯，那时候是什么？有阿牛吧？ 对，那时候是阿牛。 阿牛， 对啊。你完全不记得这一场吗？ 我有记得，我有印象嘛。 洪小军也有去啊。 但是我不确定，但我不确定那一场我有没有拿钱了、 啊。有啦，我现在还记得多少钱、 啊？就是我记得那一场，但是你说的我最有印象，我有拿钱，因为那个为什么会那么有印象？那是因为。我刚刚说的提到那个捷运地下街 农产品， 有一个什么台东的农产品的那种 的推销， 对， 好、哦、的那种。 我知道你为什么有印象， 对，因为他 就站在你旁边、哦，哦，然后还有一个阿伯在看你，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表演完之后，然后就给我们收费，然后我们就、嗯、哇塞，这是真的是靠我们自己的表演，然后拿到的那种第一笔商业演出的费用、啊好像是这样吧？ 不是，那个不是第一， 哦，那个不是 淡水那个才是第一， 是哦，那我怎么会那么有印象？ 就因为那个阿伯吧，哦，因为你在演出的时候，那个阿伯就站在你面前看， 对，有个阿伯一直在旁边盯着我看，对， 对，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哦，我们那个时候还在念书嘛，嗯，所以其实你有这个演出费的时候，我们就超爽的，嗯，对啊。可是随着，比如说啊，我讲到下一个阶段啊，嗯，退伍之后，嗯，退伍之后，你不觉得就是那种我们开始哦，也不是，其实真的不是为了爱钱，嗯，可是你就会想说，啊，可是我这样去演出，嗯。会不会我就活不下去？对， 就是也不至于到活不下去吧，就是应该是会开始想说，那我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去做一些无偿的演出， 对， 因为这个也不健康， 对， 这个对一个演出者也非常 的确是这样， 也非常不健康，因为他既没有办法让我们维持，比如说生活所需，那当然也就不会，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把更多的时间拿来去做。从事别的有办法让你有收入获得收入的其他工作， 对， 那你的创作能量也搞不好会因此被消磨掉，嗯，对，或是你没有时间去做你的创作， 对 对，所以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事情，對，所以并不是说你必须得去斤斤计较说，哎、嗯欸、你哎、欸、我这场表演没有拿钱，所以我就要去或是不要去之类的，而是说你必须开始更谨慎的去评估说，因为毕竟你也年纪大了嘛， 对， 比如说退伍了。所以你必须要开始去评估，就是我这一场的演出的它的效益在哪里？嗯，我们可以不拿钱，但它的效益在哪里？ 对 对， 就是它有没有效益的？ 对对， 其实这件事很重要。 比如说周边的收入啊，嗯、或者是群众有很多的话， 对， 那因为群众可以造可以对我们接下来的、比如说推广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可以去，就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就不拿收费这种。对， 对，其实我觉得你讲的很好，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跟钱不钱其实不是说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下一次来开一个节目，专门来讲这件事情、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它其实就是在讲乐团经营这件事情。嗯，对，就是有时候我个人认为啦，有时候。你玩一个乐团哦，你音乐做的好不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 但是如果你只有把 focus 放在音乐做的好不好的话，它其实不够，我觉得不够。那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什么，都是基本上大家来说都是独立乐团啊。 对， 基本上你就是什么都是自己弄。 对， 所以这些事情其实你也必须要考量进去。对，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这件事。OK， 那像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退伍之后可能是第二个阶段，就比如说你遇到一些这个，你真的要更去 care 一下现实状况的这件事情，就是很简单的嘛。比如说像我自己，我退伍之后我就搬到外面住了，所以我必须去考量说，我有没有实际收入的这件事情。那比如说在下一个阶段，就是可能 OK 那个 over 30。30岁之后， 对对 对，30岁之后你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生活，跟你。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三十岁以后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哦，你会发现你喜欢的东西不一定有时候哦，就是可以让你就是 Let's go， 就 Let's go 就做吧，什么什么的，你也会想超多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它跟你热不热血哦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它并不代表你想多了你就不热血，对，我觉得太多人都是基本教义派，基本教义派就是。 啊，干嘛想那么多？ 对啊，冲啊，冲啊！ 啊，应该就是要怎样啊？ 对，这其实不够聪明。对对对对对。好，那比如说哦，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哦，这个怎么讲辛苦的地方了、啊？ 对， 对对， 就是我们这个工作辛苦的一个地方。那其实基本上来说哦，其实他也讲到了下面一个课题。就是以一个全职音乐人来说，现实跟梦想的拉扯， 其实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现实跟梦想的拉扯，这个是就像比如说刚刚 Ben 说到，你就是超过三十岁之后，对，超过为什么？其实好了，不要讲这个年龄好了，不要说什么超过三十岁之后，我觉得人在这一生当中一定会是 有越来越多的责任，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对，因为你人生会很多阶段， 对，除非你很确定的说，你永远都只会有你自己一个人，嗯，而且做任何事都只会有你自己一个人。那我觉得好，那我无话可说，你可以完全去冲刺你的梦想，嗯。可是如果是 你说，如果你永远都单身， 如果永远都单身， 然后你没有家人， 你没有家人 ，OK， 你甚至不玩团 ，OK， 因为如果假设你只要你这个人牵扯到其他的任何人哦，嗯、任何一个人哦、嗯，他其实是某一种程度上面的一个责任。 对， 然后你就必须要去考量这个责任。比如说，好，假设你就算现在你就只有一个人，你没有，你是单身，好，然后你也没有家人，好，你如果假设连你要组团，你总会有团员，嗯，你是不可能不考量到这些团员他们的需求的。 对，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好，假设你有家人的话，好，你可以玩嘛，你可以玩很久，好、嗯，可是你的家人呢？比如说，好，你的父母呢？嗯。对，你的父母如果他现在退休了，然后他需要你对于这个家有一点付出的时候、嗯、你有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或是那个比如说你父母跟你开口这件事情之前你就做好准备了、嗯、对，就是这些事情会随着你的年龄增长，然后你会背负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东西。 对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梦想然后跟那个现实之间拉扯，是我觉得是 必然， 对，是必然，而且是要看你的那个怎么讲，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你的责任 的多寡，慢慢会让你自己去做一些调整。嗯，对，这是我自己的觉得，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完全的豁出去做同一件事情、嗯、或是你喜爱的事情，甚至你爱的人、嗯、或是你周遭的人都会去完全的支持你去做这件事情、嗯嗯、可是等到你的家人朋友们没有开始渐渐没有办法去支持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嗯、那你是否那个时候有足够的能力去支撑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嗯，对，那或者甚至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还怎么讲更以你自己除了养活你自己以外，然后还额外的去支持你的家人。嗯，对，你可以养活你自己，我觉得非常 OK。 但是就跟我说了，随着年纪的增长哦，然后你的责任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些责任是必须要你去出一份力的。嗯，你有没有办法就是额外再拿出这些力量出来给你心爱的家人，嗯，或是你的另外一半之类的。 就其实你要做你都要做好准备，而且你都要有想好。 对对，现实与梦想就是的百分比的调配，我觉得大概就是跟责任有关吧。 而且你一定会遇到这个状况的啦。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音乐人才会遇到这个状况， 对，每一个人其实都会、啊，真的真的真的都会。 对，所以就像我认识很多朋友，不要说我们同年纪的、啊嗯，比我们年纪小的人、嗯，他们一定都开始感觉到自己变成一个社畜了。嗯，你知道社畜这个 社会上的畜生， 对，就是被这个社会体制压迫的一个像畜生一样没有灵魂的东西。 对， 大家都是有这种社畜感，其实我完全可以了解这种东西。嗯、所以其实当然不是只有音乐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嗯，对啊，所以现实跟梦想拉扯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 其实也不要说是梦想啦，因为我觉得啦，就是不一定是真的每一个人都要有梦想的。嗯，虽然说这个社会上就是很多人在推广梦想这件事情、嗯，但是我觉得有点被推广的太过头。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嗯、就是好像周遭人都有梦想，或者老师都会问你，你以后想要长大想要当什么，就是太美化梦想这个东西。其实没有梦想是可以的，就是我要给那个现在有在听那个 podcast 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就是如果你假设你没有梦想，其实没有关系，我觉得非常 OK。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那我觉得那就 OK 了。责任感非常强的人， 这也可能也是你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并不一定真的你要去找出一个硬逼自己，好像没有梦想你很丢脸，不会、嗯，其实我一点都不这样觉得。好、嗯哦，那好，所以那所以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的现实怎么跟你比如说理想中的生活？对不对？就是好，我们假设不要讲的那么伟大，好，比如说梦想什么的，我觉得搞不好你可以把它 就是说成是你理想中的生活的样貌，然后跟你比如说你的现实，你要怎么样去做调整，这样子，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我觉得。 对，关于这两件事情，现实与梦想的拉扯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去听我们的新专辑。 对， 前方的路， 希望可以再给你一点力量， 没错， 继续往前。 因为其实、 怎么这突然就打歌？ 这个蛮常是我的一个怎么讲？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题材，因为我觉得我也会面临到这种想法，也不那我面临到这种想法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只是我觉得说我们其实都是很普通的人， 对， 其实我们不是什么所谓的天才，比如说像 Kurt Cobain 啊、Jimi Hendrix， 我们其实不是，说真的，我们不是这种天才， 我是唐凤啊， 对对，就像那样子，其实我们就真的是一般人， 庸才， 没有到庸啦，也不到庸，就是略加， 哦，好， 我们其实，但我们还是一般人， okay, 我们就 ordinary people， 我们就不是，对，我们不是外星人这样子。 这个是 好了，就反正就是一般人啊，普通人啊，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就有在观察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把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就是在蛮多歌曲里面我都提到这个想法，可能是像比如说生活也是啊，生活就是在讲任命点啊，你的上班下班之后的感觉啊，或者是什么你很常待在舒适圈里面啊，你是不是要去看清自己想要的东西，或是要让自己去做一些改变什么的。对。那我觉得说，我们来做一个结语好了。那当然，其实我们每一集的话题哦，说真的啦，我们真的要聊，其实可以哇三个小时吧。 对对对 对， 聊不完了。 我们基本上就当然我们会规划一个大概的架构来跟大家聊这件事情。我觉得说，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玩音乐好不好赚，全职音乐人的生活，我们当然也是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自己。这亲身经验， 对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最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你对这件事情很有热忱，你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但你看，我不会去想，我不会去讲一句话，就是说，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很有热忱，我也不在意我会不会赚到钱，你不能用这个想法，你不能去想说我很我超爱的，我想要做，我不管，我不 care 我有没有赚到钱，不行，你必须要 care 你会不会用它来赚到钱，因为。它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商业行为，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除非你真的要当一个纯艺术家，比如说 哦像梵谷，他画卖不出去，但他可以继续画，对，但你有想过，如果梵谷画卖得出去，他可能会很开心，那只是因为他卖不出去而已， 对， 所以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实际的状况是什么，那也并不代表说你变成是一个。你有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去规划经营你自己的作品的时候，跟提升你的这个音乐性等等，跟你的音乐内涵的时候，然后他成功的达成一些商业行为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商业化。其实不一定，我觉得它不是直接的关系。对，所以我觉得我要讲的是，如果我今天有一些朋友听完我们今天这一集，他觉得说 ，OK， 我大致上可能有一个对这个件事情有一个概况的了解。好，我决定我还是要往这个方向走。 对， 不论是你想当一个词曲创作人，或是你想当一个演出人，或是你想要好好的搞乐团，或是你想好好的搞教学、搞后制，都没有关系。那你觉得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个，就是把你的本职学能做好，之外，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怎么讲方法论、欸、什么叫方法论？就是。你现在或许并不是从事你现在喜欢的一个行业，但是如果假如你有很怎么讲很深刻的那种渴望的话，我觉得你就去做。但是可以 你要对这件事情， 对对对，但是就跟我们一开始退伍的时候是一样，就是你要去分配一下，比如说好，你平常有个正职的工作，好上班，但是你必须。要可能比别人更稍微忍耐一下，比如说你下班之后，然后去增进，好，你对你喜爱这个事物的 所需的技能程度， 没错，好，比如说如果是录音的话，那你要去上网去找一下，听听看别人怎么混音的，怎么录音的，然后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器材去增加你的知识， 那 这一定是必须的嘛、嗯。然后假日的时候可能也要稍微牺牲一点，就是你要稍微去分配一下，然后把你的时间分配好。嗯、然后比如说好，你 我就安排，比如说这个假日，然后我去，比如说去哪一个录音室参观，或者是你也假设有朋友、对，假设有朋友有在录音的话，那就是去参观看看。嗯、然后只要有人可以问，你就厚着脸皮去问。嗯，好，我相信。就是不久之后，你一定就可以累积到一点的知识，嗯、然后可能试着再慢慢去添购一些器材，慢慢自己去做一些尝试。嗯，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录音的，就是关于录音的例子，我可以想得到的。嗯，对。那如果你是喜欢某一些乐器的话，那你就是平常也可以花时间去练习。嗯，然后开始你觉得拥有一定的程度的技能了之后，你开始慢慢做百分比的转移。嗯。好，比如说我也不是说整个工作都辞掉，你可以比如说用假日好，然后比如说有朋友要，就像可能就跟你以前一样，好，先帮朋友的乐团， 对， 好朋友乐团，然后做录音， 对， 好录录看，然后可能收的钱也不用到真的很多怎么样，但是总之是增加你自己的技能，嗯，对，我觉得可以慢慢一点一滴的，就是百分比的分配的方法，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只我认为呢，只要你就是你的热忱热情足够的话，一定是可以慢慢把你推向，就是你会越来越走向你自己喜欢的这条道路上。 对 对啊，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讲这个结论、我觉得归纳出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passion。 哦，对，真的是 passion。 其实真的是 passion。你说真的，其实这当然这个结论听起来好像很拔拉、 很鸟、 很八股、很鸟这样子。 对 对。 可是说真的，真的是这样。你就这样想哦，比如说职业运动员。 对， 他为什么可以一直做一件事情？比如说 LeBron James 为什么他可以变成这么巅峰？或者说 NBA 球员，或者美式足球员，为什么他们可以打得这么好，在这个他们的领域这么出色？其实我觉得都是 passion， 真的。真的， 就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件事情？ 真的。 你去看，比如说 NBA，你随便问一个人，你喜不喜欢篮球？我不可能相信你找到一个人说还好，因为他可以赚钱，所以我才打，不可能。 而搞不好是也是有种 的，可是你想， 对，但是没有办法把它推向一个巅峰， 对， 或是他可能从事这件事情，他的那个快乐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我好像是看到是不知道好像是 LeBron James，他的不是场上的画面哦，就是你知道 NBA 球员他们就是没有在比赛的时候啊， 对， 就是那个做了一些重力训练啊， 对， 分量超重的，然后还有些人就是说，比如说什么。哦，拍了一张照片，LeBron James 穿拖鞋，他的脚趾完全是变形的。哦，就是比如说，他们除了在场上就是很像很风光的这些时候之外，其实他们是很痛苦的。 对， 当然你可能不一定是心理痛苦，你可能身体痛苦，可能因为你承受了很多这些重量的训练啊，或者很累这种 physical 上面的累这样子。然后可是我觉得一定都是因为你心里有这个 passion， 对， 他才可以支撑。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如果想当一个 player， 那你一定要去增加你自己一些基本功的练习。 对，是 对啊。那比如说你对这件事一点 passion 都没有的时候，你不可能会有耐心可以坐在那里。那比如说你要当一个录音混音师啊，后制人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增强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你没有 passion 的时候，你根本很难主动的去增加你的能力。 对， 比如说就像我没有跟任何人学过，那我当然也不是说我自己的能力很强。但我可能有基本的能力，这是我敢说的。对，那我的基本能力怎么来？就是可能我对这件事情有 passion。所以我会去想，好，我今天听到这个歌，这鼓的声音超好听，这鼓的声音这么好听，我要怎么样调出来？我要怎么样用什么东西、什么 plugin、什么软体可以把这个声音调出来？ 对， 那这个其实这个就是 passion 去驱使我去做这件事情。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这个道理其实也可以直接放大的。但不限于是在音乐人身上。 对，没错。 对啊，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今天总结一个，玩音乐好不好赚？全职音乐人的生活，其实我们结论就可以把什么放眼四海皆准。 对， 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有 passion。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的话，但如果你只是因为觉得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好像是可以让你变得很有名，好像让你变得受欢迎，很多人知道你，或是他好像很能让你赚钱，你很快，或是总有一天，你就会肥凹掉了。 对，或者其实你可以不用来做音乐，可以做别的，也可以 让你有名，你倒不如做一个 YouTuber 哦，也可以让你有名这样子。对啊， 没错。对。 对， 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 简单简要的分享这个这件事情啊，全职音乐人。 对 对, 對，我觉得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他们的想法吧。 当然当然， 对，比如说哎，听完这个东西，他们的就是你们有什么任何的想法，然后欢迎就是可以留言跟我们讨论。 对，我们都可以来讨论。 对，而且我们也会放上那个 YouTube 啊。 对，然后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除了你现在在收听，你可能是在 Anchor 收听，你可能是在 iTunes Podcast 收听，你可能是在 Spotify 上面收听， 对， 但其实你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的部落格上面收听。 对对对 对, 对，那你在部落格你就可以留言给我们。 对，没错， 对、那我们或许我们之后我们节目完全都上线之后呢，我们可能就会再针对大家每一集给我们的提问、或许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短暂的这个回复集 哦。对，之类 的，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胖虎人生相谈室的内容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是的，那我们今天胖虎人生相谈室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我是 Ben， 拜拜。 我是小鸡，拜拜， 拜拜。